我是一名会计，这不刚刚晚上加班完了，回家路上嘛，快月底了，领导说加班那就加呗，反正我们加班也是常事儿，经常一加班就是好几个星期都没周末，也习惯了，累是累啊，可是工作还得完成呀，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，听听音乐，缓解一下疲劳，第二天接着干活呗。 有些时候微笑是最好解口，让爱的人贴在心口，体会着不需要言语解说，一份默契在心中，片刻的交流在爱里遨游。 不要拥抱得太紧，否则你会被黑夜吞没，会被融化的。也许那是一个很美的错误，就像水中的石头，就像我们曾经犯过的错。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，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，湖水蓝的美丽，你我就从那里开始，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。

想发如雪不是冷，而是心里下雪。来，给你件衣服先披上，它会让你心里温暖一些。 是谁打翻见识会那尘埃是非，因自觉几番如飞，你素眉口红烟魂不回，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变。繁华如山尽动流水，我只需一秒爱了解，这恋没有过深的蝶，你繁如雪

我情归何处，谁在下一刻呼唤我。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，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 被爱放逐。

何必执着那样存在。 这是金莎的一首歌，叫爱悄悄的离开。看看时间，我也将悄悄的离开，但我会把爱留在这里，留在这个寂静的午夜角落，供你随时回来取。好，我是武昭彤，我们明夜夜歌再见。 谁知道我不